以西结书37章1到14节。那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就一起先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。那由我先读单数节，那弟兄姐妹念双数节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这平原遍满骸骨。 他是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的忽然。 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我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 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，骨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：“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”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加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的时候，不料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 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还没有气息。 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：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却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。”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 主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：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” 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：“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民啊，我必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” 我的民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 我 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 也如此成就了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阿们。愿神透过他的话来勉励我们。那我们这段时间都在读以西结书，以西结书一共有48章。那这48章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作三个大段落：1到24是犹大受审，25到32是外邦受审，那33到48是以色列的复兴。那我们这一周的经文呢，就是在这个第三的段落，就是关于以色列的复兴。那以西结书一开始的前几章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事件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发生什么事情？一个什么东西离开了？ 神的荣耀， 对不对？神的荣耀离开了，离开哪里？离开他的圣殿，对不对？从那个基路伯的中间离开到门槛，然后从门槛的上方出去，到门槛的外面，基路伯上面，然后最后移到哪里？移到城东的山边的山上。所以上帝的荣耀他离开了，离开他在地上的居所，离开了圣殿。第十一章他就记载了神的荣耀最后停留在城东边的 山上、啊、可是既然离开了，已经离开了，为什么在十一章之后还有12到48章，一共后面还有36章？离开就离开了、啊、离开了，可是第十一章以后就可以结束了、啊，为什么还要一直说个不停？我们常常讲说什么断舍离，既然断了舍离了，为什么上帝还要一直说你们就知道，你们就知道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，而且还讲了90几次以上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 啊，就离开了就离开了啊，十一章就结束就好了，干嘛还要再不断的讲？你们就知道我是谁，你们就知道我，你们就知道我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感觉好像没有断，啊，也没有舍，也没有离啊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上帝的荣耀离开，只是做做样子吗？还是他只是虚晃一招而已呢？我们今天就是要一起来看，上帝的荣耀不是要离开，上帝的荣耀是要恢复，他是要恢复上帝的荣耀。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是的，你是荣耀的主，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这段经文认识你的荣耀，使我们的身份，使我们可以真的是参与在你的恩典的当中，你的荣耀的当中。主啊，恳求你洁净仆人的口，叫仆人所说的这是可以成为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的帮助和建造。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孩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 Amen。 我们从以赛亚书到耶利米书到现在以西结书，一直在讲一个观念，就是审判的目的是什么？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要救赎，就是为了要拯救。所以上帝审判以色列百姓是为了要叫百姓能够悔改，回转归向神。所以为了要救他们，所以上帝的荣耀他离开了。这个离开不是虚晃一招，也不是做做样子而已，是真的离开了。可是离开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要恢复，上帝要再一次恢复他的荣耀。所以以西结书最后的以西结书他最后一节48章的35节，他说什么？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。这最后一句话呢，给以西结下了最重要的一个注脚，就是关于耶和华的所在，他荣耀的恢复。所以这城呢，就是耶路撒冷，它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所在。耶和华的所在代表的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。所以以西结书整卷书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关于神荣耀恢复的过程。上帝他一再的重复的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有没有人想过这句话？知道耶和华，知道耶和华的什么？耶和华是一个称呼，是一个名字。就好比我说我知道善宪正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知道这个人叫做善宪正，就这样子吗？还是说，我知道宪正的一些事情，可能是他的小秘密，可能是宪正他现在的工作，可能是他对他个性的了解，所以我说我知道善宪正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说话的是谁？说话的是上帝。他说你们就知道我，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期待。期待什么？期待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什么事情。所以透过审判以色列百姓，他要我们知道关于耶和华神的一些什么事情。透过审判外邦人，他要我们知道关于耶和华神的一些什么事情。透过叫以色列的复兴，赐给他们信心心灵，赐给他们永远的约，同样的也是要叫我们知道关于神，关于耶和华的一些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看见以西结书好像在写日记一样，几年几月几日写得很清楚，他把所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。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回忆录，他是在记录将来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当他写下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当这些事情，我们看着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耶和华。要知道耶和华的什么呢？你们觉得，如果我们在当时的古代，然后听以西结他讲的预言，然后看见哇，这些预言一个一个成真的时候，上帝要我们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一些什么事情，我们要知道他的什么？他期待我们知道他的什么？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，就是要知道耶和华的荣耀，要认识耶和华的荣耀。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，上帝的荣耀只有降临在他所拣选的以色列百姓当中， 但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沉沦在罪的里面，他背逆神，不遵守上帝的律法和诫命，所以上帝的荣耀离开了。可是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上帝的心意是要跟我们住在一起啊。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是什么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。启示录最后的结束是什么？是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要与人怎样？与人同住啊，就是要与人同在。可是他的荣耀离开了，可是他的心意又是要跟我们同在。所以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是上帝的荣耀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恢复。他一定要恢复这件事情，就是要恢复他的荣耀。所以以西结书的这三个阶段，犹大受审，外邦受审，以色列复兴，都是有关上帝荣耀恢复的过程。而且这个过程对照到哪里？对照到启示录最后神荣耀的完全彰显。所以神荣耀的恢复的三个阶段，第一个，犹大他必须要受审。上帝恢复他的荣耀有他的阶段性。第一个，犹大必须要受审，因为神的荣耀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唯有清洁、公平、公正才配得上上帝的荣耀。所以上帝要责罚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就知道上帝对圣洁的要求，对罪恶的愤怒。同样的，在末后世代的时候，上帝的审判会先从神的家开始，每个基督徒都要面对自己的罪的审判。第二个，外邦要受审，神的荣耀要恢复，外邦一定要受审，因为他们贪心，他们幸灾乐祸，他们没有伸出援手，他们趁火打劫，上帝要审判他们的良心，所以他们就知道上帝是怜悯的，是慈爱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和平的。同样的，在末后世代的时候，外邦各国会集结在哈米吉多顿发动大战，最后上帝会将所有敌对的势力一举歼灭，就如同外邦人被审判一样。这个是在以西结书第38章讲到的哥格马各的预言，我们才刚读过的部分。第三，上帝的荣耀要恢复，以色列百姓必定要复兴。他要恢复他的荣耀，他要洁净他的百姓，所以他责罚百姓，但是他首先责罚以色列的官长，因为他们只顾自己吃肥甘穿羊毛，不牧养群羊，以致群羊分散做了野兽的食物。然后他要苏醒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从枯骨复活，上帝再次要设立他的圣所在 他们的中间。同样的，在以西结书的40章以后，我们现在正在读的40章以后，都在讲一个东西，有读的人知道吗？讲圣殿，对不对？在讲圣殿，这个圣殿预表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。以西结书最后一节说，这城是什么？是耶和华的所在。然后启示录说什么？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只有被洁净的百姓，被复兴的百姓，才能够与神同住，不是吗？所以这个时候，神的百姓要被复兴，上帝的国要降临，上帝的荣耀要完全的彰显。所以这是整个的以西结的三个大段落，但是都在描述上帝的荣耀的恢复的步骤，而且这个步骤对应到整个启示录后面整个恢复的过程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西结跟启示录，它最终都是关注到于神荣耀的彰显和恢复。一个在旧约，一个在新约，一前一后是一个对照。以西结书所发的这些预言呢，在末后的时代一样会发生，两两呼应。所以透过以西结书，上帝在提醒我们在这末后时代将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因着看着经文，因着看着圣经，我们要警醒，因为上帝他不是没有告诉我们，而是在旧约，在新约，他已经给我们提醒，好叫我们在这末后时代有所准备。当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们可以对神说，我们真是知道你是耶和华，因为看见神荣耀的彰显。 所以以西结书是关于神荣耀的恢复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对于以色列百姓的复兴，对于属灵的以色列，也就是教会的复兴，上帝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？第一个，骸骨极其枯干。这是关于审判。第二节那里说，平原遍地骸骨，而且极其枯干。这些骸骨已经有一段时间曝尸荒野，没有人去收尸。在这个华人的习俗里面，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情。这些骸骨是一个预表，它指的是谁呢？它指的是以色列。在在第十一节那里说，这些骸骨就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尽尽了。所以枯干的骸骨是在说以色列人怎么样，他们失去了盼望，痛苦，绝望，活着像是一个死人，叫做活死人。所以他们不是挣扎说我要不要死的问题，而是这个枯干的骸骨代表什么？代表的是他彻底死了，他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一点活的盼望都没有。所以枯干的骸骨是指说他一点希望都没有，是完全的死了，一点盼望都没有。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变成骸骨呢？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变成骸骨？你们觉得他们犯罪吗？的确是犯罪。还有呢？拜偶像离弃神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变成骸骨？因为审判。拜偶像这些犯罪背逆神都是一个原因，但是为什么会后来变成这样呢？是因为审判。他们失去了盼望，为什么？因为审判，因为上帝的审判临到，上帝要除去以色列人的罪，他们要为自己的罪受刑罚。39:24说，我是照着他们的污秽和罪过待他们，并且我掩面不顾。民数记14:18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。好，这句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什么叫做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？就是说你有罪会一定怎样？一定会受审啊，只要有罪的话就一定会受审判啊。虽然他有丰富的慈爱，有丰富的怜悯，可是有罪的他绝不宽待，甚至是掩面不顾。掩面不顾的意思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意思就叫做任凭。罗马书那里1:24说，神就任凭他们行污秽的事，又说神就任凭他们行邪僻的心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犯罪，他们不悔改，一而再再而三，所以上帝的审判一定会临到，而且上帝会怎么样？掩面不顾，直到人像枯干的骸骨一样。枯干代表什么呢？我之前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就是相对的观点，比如说谈到主人的时候就是讲到什么？讲到仆人。谈到国王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到什么？讲到百姓，有一个相对的观点。所以呢，他枯干代表什么？枯干就代表很需要什么？很需要水的滋润啊。好像我们现在台湾到处都干旱，对不对？水荒，对不对？这几天下雨，对不对？哇，看到新闻我们都觉得很高兴啊。然后看到有些地方那些水库啊，或者是那些可以去玩的地方，那些游客商家在那边欢呼啊叫啊，因为下雨了很高兴啊，因为枯干嘛。所以枯干代表什么？枯干代表生命的枯竭，但是他很渴望，很渴望那个生命的滋润。所以呢，枯干就代表这个枯竭的一个状态，非常需要生命的水的滋润和浇灌。枯干的骸骨在表达他们对生命的一种渴望，但是因为审判的缘故，生命成为在旷野曝晒的 这个枯干的骸骨。审判是什么呢？审判就是切除，是切掉。看起来似乎是上帝对罪的审判，可是却是要把我们生命中一切我们可能想要依靠的，从内在到外在，一个一个毫不犹豫的、毫不剩余的把它都切掉，直到只剩下骸骨。骸骨是构成我们人形的一个结构、一个构造。骸骨落一地，代表我们已经是扭曲的、不成人形。也只有到这个地步，人才会怎么样？真正的谦卑，才听得进去上帝的话。有一句话说，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上帝一定会审判，但是审判是为了什么？审判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谦卑，可以顺服，可以降服。唯有一个人真正谦卑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才有道路可以进来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，像以色列人一样悖逆不悔改，会怎么样？上帝就会任凭你故意不认识神，任凭你去行不合理的事情，到最后任凭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？就是灭亡，不再有份于上帝的救赎恩典。哎呦，传道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有圣经根据吗？的确有几处经文是讲到不悔改的基督徒会失去救恩。最明显的经文是哪一处经文呢？启示录3:16，那里说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必从口中把你吐出来。所以我们看见审判是为了什么？审判是为了拯救。所以审判是一个恩典。所以在这个审判的里面，我们会痛苦，我们会忧伤，我们会难过，这都是恩典。这些过程是为要为我们开一条路，让我们可以领受从上帝而来的心意。如果我们一直专注在苦难的里面，就会失去焦点。若是我们愿意悔改，转眼仰望的话，寻找上帝的法则，求告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恩典就会进来帮助我们。骸骨之所以成为骸骨，就是因为没有上帝的荣耀。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，就不会有上帝的荣耀，带来的就是审判跟毁灭。所以骸骨是因为上帝的审判，为的是要恢复上帝的荣耀。所以这边谈到的就是骸骨是跟审判有关。为什么绝望呢？是因为审判的关系。好，第二个，对骸骨说话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上帝对以西结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”人子就是人的孩子，我们都是人子，都是人的孩子。上帝也一样问我们说：“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？”你们觉得骸骨可以复活吗？ 可以。 按照不要讲太属灵的话，按照常理说就好了。你们觉得骸骨能够复活吗？有人持相反意见哦。按照常理，我觉得按照常理来讲，骸骨怎么可能复活？天方夜谭嘛，奇迹，除非是奇迹啊，能可以啊，除非是奇迹啊。一般正常情况下，骸骨是不可能复活的。我们可能有听过所谓的什么死人复活，对不对？多多少少会听过一些报道，死人复活，他们可能死了，灵魂离开了，然后到天堂，然后又回来啊。可是骸骨的意思是什么？是完全没有复活的盼望，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连一点点都不可能。那奇怪啊，如果不可能，那上帝为什么要问以西结？如果不可能复活，如果他可能复活，上帝问，比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性啊？那上帝问我，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，可能可以那样，对不对？那骸骨是已经摆明在眼前是不可能复活的啊。这个事情是不可能，但上帝还要问他说：“那你觉得他可以复活吗？”啊，既然不能够复活， 那上帝为什么要问呢？所以重点不是能不能够复活，重点是如果可以复活，那要怎么样复活？所以这个过程就很重要了。可以复活 的决定性在哪里？在于神。可是在神出手要让他复活之前的这前面的这个过程就很重要。我们就是要来看这个过程是什么。上帝对以西结说什么？你要对骸骨发预言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以西结开始对骸骨发预言，然后就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骸骨的骨头跟骨头就开始连接，长筋长肉长皮肤。这个预言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第一个是什么？要听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耶和华的话。听什么话很重要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，我们都在说话，我们也听别人说话。我们看网络的讯息是在听别人说话，我们看电视的新闻节目或者看一些评论节目是在听别人说话。我们每一天都在听，我们每天也都在说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真正的专注的要听耶和华说话？骸骨可以复活，一定可以复活，就像创世纪一样，只要上帝一句话，骸骨就会复活。但是这里上帝却特别的对以西结说，你要对骸骨说话，跟他说什么？要听耶和华的话。这是骸骨他复活的这个首要关键，要听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状况，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或者是遇到一些挑战，甚至有些事情会让我们好像跌入深渊一样，感觉好像连呼吸都很困难。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痛苦，我那个时候每一天早上我要到捷运站发1000张传单，就是在人家上班前，就是那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去发传单，1000张传单里面呢，大概会有10个来电，大概会有2个潜在客户，每天去那个捷运站发。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站在马路上，有时候望着天空，我就很深的叹息，会觉得很绝望。我甚至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是什么。我每天出门都是很用力的跨出去，我只是很努力的活着那一段时间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那时候我不想听神的话，我沉浸浸泡在我自己的忧伤的里面。我会觉得，上帝，你不是会来找我吗？上帝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你让我那么惨，你不来找我，就表示你不爱我。上帝没有来找我，让我那么惨，所以让我发生这些事情，因为着这些事情，我就更加的折磨自己。我宁可自己很惨，我也不想听你的话。你的话简直是说难听点，放好不要说了。你的话简直是，我就是不想听，我宁愿让自己很惨。跟上帝对上了，杠上了，跟他摔跤。结果是什么呢？我就更加的折磨自己。结果是什么？惨。之后还有什么？就是更惨，就有更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或许你现在感到很痛苦，不想面对神，也不想站起来。我了解这样的感觉。那个东西不是一种压力。就是说很闷吧，因为里面 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跟人家讲，然后又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你就闷在里面，然后你又觉得你有这个权利为你的忧伤感到你要握住这个权利，那好像是一种很漫长的，怎么讲，磨吗？好像是一种磨，在那边磨你，是一个很漫长的每天。心里面你自己是很忧伤的，但是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你要去面对客户，你要去面对人群的时候，你又必须是另一个样子。所以那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很磨的过程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要给自己一个停损点，好像股票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，你要设一个停损点，不然这个股票是怎样，就爆了，就没有了。 你要是一个停止点，让自己停在那个地方，你要开始反弹上来。如果没有设一个停损点，最后就会像什么？就像海谷一样，像枯干的海谷。所以，当我们有伤口的时候，是直接敷药吗？啊？先消毒嘛，对不对？当然是谁说的？说得很好，一定要先消毒，好，要先消毒才敷药。消毒是要怎样？先杀掉细菌。伤口清干净后才能够敷药，消毒会怎样？一定会痛啊！消毒就是审判，要把伤口怎么样？把它掀开，把受伤的地方把它露出来，然后生命的经历，不论是受伤或者是打击，上帝就会帮我们消毒，会痛，而且一定很痛，但是却是在彻底的对付我们自以为是的自己。消毒后敷药才能够完全的复原，不然只有在伤口旁边敷药，外表好像看起来好了，里面却是化，生命没有改变。我的小腿这边这个地方、哦、有这么大的一个疤、哦、就是大概你看大学的时候吧，就跟骑摩托车更加撞，然后就受伤嘛，然后就开始就敷药啊，但是真没有消毒。敷药之后，哎，它开始结痂了，看起来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快好了。结果有一天我就按着按那个结痂的按，结果里面的脓跑出来，才发现里面在化嘛，没有好。结果呢就必须怎样，把那个痂怎么样结痂，把它剪掉，把它撕开，然后再把那个消毒水再把它撒进去。所以那个地方因为肉已经被化脓吃掉了，就变成那么大的一个疤在那个地方。所以要先消毒，生命也是一样，虽然是审判，但是是在消毒，把生命当中很多的骄傲，很多的自以为是，甚至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看见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被医治，才可以被恢复。所以要听神的话，其实每天读一章圣经还是不太够了、哦、听话不是只是单单听而已，而是我们听了之后 是有行动的，这个才是听话。好像我们会对孩子说，你到学校去要听话哦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只是听而已吗？到学校老师讲话只是听而已吗？你到学校去要听老师的话哦，意思是什么？老师跟你讲的你要听，然后要怎么样？要去行啊。听耶和华的话是什么？我听了之后要怎么样？要去行出来啊。所以听话不只是读经而已，是一种生活的展现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我以前我有认识一个朋友、哦、他选择工作的一个条件是什么？要能够配合他教会服事的时间。他租房子的时候呢，他选择教会的附近、哦、我不敢说他有花多少时间读经啦，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在生活当中所做的决定，他都以神为他的中心。那时候要去短宣的时候，他带了大概和新台币3万块钱的美金、要奉献给当地的宣教士。这个朋友呢，他本来是民间的信仰，可是信主之后呢，他的生命是一个听神的话的生命。我从小在教会长大，我知道信仰是什么，可是我看见这个朋友他的生命的态度，他对神的认真，他听神的话，让我再次反思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？只是礼拜天来吗？只是有一个好行为吗？我的信仰跟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骸骨之所以是骸骨，就是因为他们不听话。当我们离开生命的源头，就是走向死亡。死亡就是隔绝，没有关系，与上帝没有关系，也与人没有关系。离开神的结果是与神与人的关系都隔绝了，最后就变成骸骨。所以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，要听神的话，让我们的生活以神为我们的中心。这对基督来讲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诱惑，太多的价值不断的在打扰你。我们每天看的很多的这些广告，它都在输入你一些价值。你觉得广告很容易吗？花个几百万做一个广告，他要给你一个价值观， 你接受那个价值观之后，才几秒钟哦，广告几秒钟就好几百万，为什么？他说经过研究了，他要把一个价值观、一个观念放进你的头脑里面，然后你就会怎么样？反射的去做消费的动作。企业家干嘛花几百万做那些广告？要赚钱啊！怎么赚钱呢？改变你的价值观啊！为什么女人一定要瘦？他给你一个价值观，哇，女人就要这样子，哇，就开始去减肥啦，买减肥食品啦，干嘛干嘛干嘛的，就是给你一个价值观。所有的广告都在创造一个他所认为的价值观，让你接受它，然后你就会去消费。这是企业家他们的背后的阴谋，严格讲起来是这么说。当然，有些产品是好的，我们可以去使用它，并不是说我们就不消费了，而是我们要能够分辨，啊，要能够分辨。好，所以骸骨要复活呢，首先要听神的话。神的话是启动骸骨可以复活的关键。我们的生命要复兴，我们的生命要得医治，我们生命要得祝福，就要先学会听神的话。如果平常我们不听神的话的话呢，哪一天神说话了，我们可能就无法分辨。我听牧师说，那个 Karen 啊 ，Karen 他带着新月回美国。那因为有一段时间呢，新月没有跟这个他的爸爸魏明哈，相处了，所以这个魏明要抱他的时候，他都会怎样？他会哭啊，会拒绝，因为陌生了。因为 Karen 在台湾住一段时间嘛，啊，魏明他在美国，大概有多少时多久在台湾？3个月啊，3个月没有看到爸爸了。所以回到美国去之后呢，魏明要抱新月的时候，哇，他就哭啊，就拒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听神的话。我们如果不熟悉、不清楚上帝的话，那我们怎么听话呢？如果上帝要复兴我们的生命，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分辨他的话，那我的生命要怎么复兴？所以要先学会听神的话，不只是听，而且要去行出来。好，第三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有打进来哦 ，PPT。所以骸骨要复活是要能听神的话，神的话是启动骸骨可以复活的关键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复兴，就要先学会听神的话。好，第三，对骸骨说话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我们前面提到说，枯干的骸骨就是以色列，啊，就是教会呢，就是属灵的以色列，教会整体呢就是一个肢体。现在属灵的生命死亡，骸骨散落在地面上，代表的是我们的肢体。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有人可能是手，有人可能是脚，有人可能是头，有人可能是身体的某个部位的器官。可是这些肢体呢，都怎样？关系断裂了，四分五裂，没有连结，彼此缺乏联络，不太沟通，甚至有人落单了，没有跟上。所以，我们看见复活的过程是在听了上帝的话之后呢，什么东西先开始？骨头与骨头怎么样？骨与骨互相联络为开始。这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当以色列要复兴，当上帝要使教会复兴，他不会只复兴一个人、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，而是要复兴整个教会。是在肢体和肢体的连结当中，整个教会要一起复兴起来。所以当肢体连结了，以西结就向风来发预言，这风就是上帝的气息，上帝的气息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复活了。上帝的气息 就是生命。可是这个气息很重要，可是这个气息呢，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。因为这个气息是谁的气息？是神的气息。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这个气息，可是我们可以决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肢体复活之前，气息进入之前，要复活之前，我们可以决定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肢体必须先连结。以西结向风发预言，这个风不是我们，这个风是上帝的风，决定权在于上帝。但是在这个风进入我们生命之前，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必须先连结。如果我们一直祷告说要复兴要复兴，圣要复兴我们，但是我们的肢体如果都不互相连结的话， 我跟你说，按照圣灵属灵的原则，不会复兴。复兴的前提是要先连结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复兴来的时候，会有人不断的进来教会里面。我们如果没有连结、联络得宜的话，我们怎么可能承接得住这些需要福音的百姓呢？复兴之后是要成为一个军队的。37:19说，骸骨变活了，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。复兴之后是要成为军队的，是要成为大军的。军队强调的是什么？军队强调的就是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连结，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发挥他最大的效能。如果左右手不协调，打敌人却打到自己；左右脚不协调，一左脚往前，右脚往后，把自己绊倒，那这个仗就不用打，就先输掉。所以对骸骨说话之后的第一步，就是骨与骨互相联络连结。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说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迎娶谁？迎娶他的心腹。心腹是谁？心腹是教会。他不是来迎娶我方伟勋我这个人，不是来迎娶某某谁某某谁，他是来迎娶他的教会。迎娶的单位是什么？基本单位是什么？基本单位是教会。因为教会是一个身体，身体的每一个肢体都要怎么样？都要连接起来。我们常常说要委身，要委身，要委身在教会里面，但是委身不是委身在这一栋建筑物的里面，而是委身在我们彼此之间的肢体关系。委身不是委身在这个建筑物，委身是委身在彼此肢体的关系。委身的概念不是我在教会待很久，我不跑脱教会，我不乱换教会叫做委身。委身是委身在彼此肢体的关系里面才叫做委身。当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，其他的肢体不会难过吗？当一个肢体跌倒的时候，其他的肢体会视而不见吗？请你跟你左右旁边说，我认识你吗？我认识你吗？我们是肢体耶，我认识你吗？我们是肢体的关系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有彼此相爱互相联络吗？还是我们只有今天是肢体，等一下聚会结束之后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没有太多相干，没有太多连结，最好你不用了解我太多，我也不用太关心你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？是一个互相联络的教会，还是一个我仍然想要保留自己，想委身的时候才委身，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教会？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？每一个肢体的特质都会成为教会属灵的样貌。我们如果期待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，我们自己就要先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个礼拜过去了，在这个礼拜的当中，我们有跟哪一个肢体有互动吗？有交谈吗？有听他说话吗？不论是生活上的一起互动、心情的分享，或是有关讨论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是肢体关系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同工关系？肢体是不分彼此的，它会长筋、长肉、长皮肤，就是表示它的连结是非常紧密的连结。同工关系呢，比较像是工作的伙伴，有事工大家一起来做做，没事工各自回家养自己。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呢？我们是肢体还是同工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要复兴，骨与骨要互相联络，肢体与肢体要互相连接，因为上帝荣耀的恢复是从我们肢体的关系开始。上帝荣耀的恢复是从我们肢体关系开始。怎么说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们多结。”这句经我们一起来读好了，预备来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要结什么果子呢？就是爱的果子。他又说要爱人如己。爱是什么呢？就是忍耐、恩慈，不嫉妒、不自夸、不张狂、 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。也就是当我们在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结出这些果子出来，这些是生命的果子，而这些果子是什么？是上帝的属性。是上帝的属性，就是上帝的荣耀。为什么要委身呢？因为只有在委身的关系的里面，可以结出这些果子出来。结果子就是我们的生命在反映出上帝的荣耀，而这就是上帝荣耀的恢复，是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耶稣说，你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所以因着我们结出那果子出来，是神的荣耀，我们就参与在上帝的荣耀的里面。所以我说，上帝荣耀的恢复，就是在我们肢体的关系的彼此之间。因为当我们委身在彼此肢体关系的里面的时候，结出这些生命的果子，而这些果子就是反映出上帝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肢体与肢体的连结，在彼此相爱的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出来，这个就是什么？就是在长筋、长肉、长皮肤。所以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始肢体与肢体连结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一个彼此真实相爱的关系里面的时候，有谁一定会在？当我们真实相爱的时候，有谁一定会在？圣灵一定会在。圣灵是神的风，是神的灵。有爱的地方一定会有什么？一定会有圣灵同在。那个时候，即便我们不是很刻意的祷告说我们要复兴，我跟你讲，教会不复兴都很困难。有时候我们在特会里面呼求圣灵充满，呼求上帝要复兴我们，我必须说，我觉得后来感觉的层次是比较多，但我 不能否认，在特会里面对于我个人生命的调整，或者是给我个人生命的更新，带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可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会比较感觉上的层次是居多的。圣灵要工作，教会要复兴，不是因为我们在那种特会里面呼求呼求，要怎么做呢？我们真真实实的去爱一个人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当你真实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圣灵一定会工作，教会不复兴都很困难。好，结论。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上帝荣耀的恢复，荣耀的恢复有上帝属灵的法则跟他的步骤。首先，他要先审判以色列人，再来他要审判外邦人，接着是以色列的复兴。这些神荣耀恢复的步骤，对照到在末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步骤，要来恢复他的荣耀，直到他完全的彰显。如果我们把上帝的荣耀比喻成是一个太阳的光的话，那有光照的地方，黑暗就会离开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大石头？如果把那个大石头给它搬起来的时候，里面的小虫会怎样？就会乱转、乱窜的，逃的逃，钻的钻，因为他们不敢怎样，不敢见光，见光就会死。上帝的荣耀要恢复，一定会有审判，因为那个就像光一样照射进来。光一照射进来，那个审判一到，黑暗就要离开。这个就是一个洁净的过程。光进来，黑暗就要离开，而黑暗离开就是一个审判。虽然会痛苦，但是是要恢复跟医治。如果我们生命要恢复，也是一样的法则。我们不可能紧紧抓住自己的罪不放，却不断的要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恩典。圣灵被描写成是像鸽子一样，因为圣灵是敏感的，特别他对什么很敏感？对罪很敏感。圣灵对罪很敏感。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罪的里面，不愿意悔改，圣灵就会像以西结书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一样，会一步一步的离开我们，直到最后完全的离开。那个时候恐怕就会失去上帝要给我们的救赎恩典。教会的复兴也是一样，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教会复兴的属灵过程，看起来是审判，却是要洁净教会。 上帝要审判有罪的官长或牧者，因为他们不顾羊群，不顾百姓，牧养羊群，只顾着自己。接着上帝就会设立守望者来为教会守望。上帝没有呼召以西结做守望者，而是呼召人子来做守望者。33:7那里说，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。有关这个守望者，我们没有时间可以再讲更多，但是我们都是人子，上帝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子成为教会的守望者，在彼此连结这个真实的关系的里面，彼此相爱，听神的话，彼此带导，彼此帮助，彼此成全，因为我们就是属灵的宫殿，每一块属灵的活石，我们就是属灵的宫殿，假设这是一个宫殿，每一块石头它至少会跟几块石头连接，至少上下左右前后，会有几块？四块？ 六 块吧，上下左右前后，因为它不只是，这只是一面而已啊，可能会有好几一面一面接过来的，因为我们在礼拜天的经文，那圣殿很厚哎，几轴啊？我忘记了，六轴，这样算一轴对不对？六轴，墙壁这么厚哎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是很多石块连接起来，所以一个石头至少怎样跟六块怎么样跟连接起来，所以我们就是属灵的宫殿，是属灵的活石，一个连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所以我要鼓励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至少要跟几个人有非常密切的连接，六个，你一个人至少要跟六个人有非常紧密的生活的信仰上的连结，这样每一个人都会连结，没有一个人会落单。上帝就要复兴教会，使我们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大军。这就是上帝荣耀的恢复。在天上，上帝本来就是荣耀，需要恢复吗？在天上需要恢复上帝的荣耀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啊，他本来就是荣耀，他不需要恢复啊。那是因为在地上，上帝说他要与人同住，对不对？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来，所以上帝是要把天上的荣耀怎么样带到地面上来。可是地面不洁净啊，以色列人有罪，外邦人有罪，基督徒一样有犯罪，所以一定要怎么样，审判一定要临到啊。等这个地洁净了怎么样，神完全的荣耀才会怎么样，才会下来啊。所以神的荣耀在天上不用恢复，可是要恢复的是什么？恢复的是地面上上帝的荣耀要恢复。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要被洁净，因为我们要迎接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迎接的是神荣耀完全的彰显。所以我们今天连结在这边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连结在一起，我们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在这里敬拜神，聚集来敬拜崇拜我们的神，我们连结在一起是要一起成为什么？成为属灵的宫殿。这个属灵的宫殿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意义，不是说只是一个宫殿可以敬拜神而已，而是因为这个宫殿要怎么样，要迎接一个更荣耀的圣城。这个圣城就是耶和华的所在，是神荣耀光辉完全的彰显。我们就是教会，是属灵的宫殿，我们所结的果子使神得荣耀，我们所结的果子使神得荣耀，我们用这样的荣耀来迎接神完全的荣耀。这就是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是上帝的荣耀的恢复和上帝荣耀的完全彰显。所以我们连结在一起不是没有意义的，不是只是我们好来好去，我们是好弟兄好姐妹，而是有更重要的属灵意义，是因为我们要成为属灵的宫殿，而这个属灵的宫殿是要迎接那更荣耀的圣城，它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预备自己，所以那个荣耀要降下来。可是如果不洁净，上帝就要洁净。为什么以西结书讲这么多审判？因为在末后时代一样会经历这些审判。为什么要洁净？地要洁净，人要洁净，都要洁净，神的荣耀才会降下。得救很重不重要？得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可是我没有办法使我自己得救，得救是上帝的工作。可是一个得救的生命，它可以有份于上帝的荣耀， 这样子的恩典让人无法置信，不可思议，而且叫人赞叹。因为这个圣城就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我们，是荣耀的圣殿，是耶和华的所在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的到来。其实我在预备到这一段时候，我其实都觉得很振奋呢。上帝的荣耀跟我有关呢，上帝的荣耀的降临是跟我们有关呢。我们现在彼此相爱，我们现在彼此连结，我们现在结出果子，这些现在的我们都是参与在上帝永恒国度的建造的当中。今天当下所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会被火烧灭，但是这些参与上帝永恒国度建造的，火无法烧灭，会一直存留到上帝永恒的国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真切的去彼此相爱，好好的连结肢体，让你让我有份于上帝的荣耀的恢复。有时候当我们在分享上帝的荣耀，很难了解，会觉得那个荣耀好像高不可攀，你不知道怎么去描述它，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，好像上帝的荣耀很大很大，可是好像跟我的关系好像又没有那么深。但是我们又一直讲基督徒，又一直讲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荣耀，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分离，很错愕。可是今天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是我第一次我自己觉得感受到神的荣耀这么的真实跟这么的靠近。因为荣耀就在哪里？荣耀就在我们彼此相爱关系的里面。我们使神的荣耀，刚才的经文，你们结果子是神的荣耀，我们使神的荣耀，并以此来迎接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上帝荣耀的恢复。上帝的荣耀恢复不是说上帝的荣耀降临了就恢复了就万事太平了就 OK 了，不是，而是当我们结果子，我们在爱的关系里面体会神的心意。当我们真正去爱一个人的时候，爱一个人容易吗？很难啊，很不容易，真的很难。爱一个人好像是在走一条苦路一样，可能我恨他，可能我不想原谅他，但是我必须选择原谅他，甚至我必须选择怎么样去爱他。当我们用这样子的爱结出来的这个果子，就怎么样？这样的果子是神的荣耀。我不想去爱，很痛苦，但是我必须去爱，走第二里路，走第三里路。我连我的里衣外衣都给他了，他打我左脸，我右脸给他打，没有关系，我爱他，继续爱下去。这样的爱，这样的果子是神的荣耀，而我们用这样的荣耀迎接神荣耀完全的彰显。上帝的荣耀要恢复，要怎么恢复呢？是因为我们参与在其中。上帝的荣耀恢复不是说他降临就恢复了，而是因为我们参与在其中。你愿意成为神荣耀恢复的器皿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成为神荣耀恢复的器皿吗？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彼此连结。请你跟你左右旁边人说，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。 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。 因为在主里是一家人，我们彼此才是肢体，肢体要连结，要彼此相爱，这是很不容易的过程，但是却是为着迎接那幕后更大的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后面请帮我放音乐，谢谢。主啊，是的，吸引我们到你面前，来到你脚前，不论我们现在生命的状态如何，主啊，恳求你吸引我们，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，可能是忧伤的权利，可能是愤怒的权利，可能是公义的权利，主啊，让我们愿意放下，主啊，让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于你。主啊，如果我是骸骨，主啊，如果我是骸骨，你就向我说话，我愿意走你的路，我愿意听你的话。主啊，如果我是骸骨，你就发命令，让骨与骨就要联络起来。主啊，我们一个接一个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去爱，主啊，我们愿意去付出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愿意去连结，成为弟兄姐妹 的伙伴，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，因为我们在主里就是一家人啊。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让我们有份于你的荣耀，让我们可以预备自己来迎接你那完全荣耀的彰显。主啊，这就是你的帐幕在人间，你要与我们同住。主啊，是的，有时候我们会有软弱，会有做不到，恳求你加添我们心里，让我们可以长筋、长肉、长皮肤。主啊，恳求你的风向我们吹来，让我们可以活起来，可以成为大军。主啊，主啊，叫我们生命可以复兴，叫我们教会可以复兴。主啊，叫所属你的百姓都要复兴。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 阿门。